扣除各项成本我得倒贴钱，所以我不给的我自个儿亲自出来卖，可是这功夫我搭不起呀，对不对？所以啊，我就想着2块钱一斤给您，您呢就去批发零售，您卖个3块4块的，这样你看咱们双方都能得点小钱，这不是啊双赢吗？啊，对对， 一举好几得哈， 可不啊。 哎呀，你别说，你对，还真是。你看，这就是我家，我不瞒你，这不一楼吗？ 啊， 我这不是门后头有个小院儿。 嗯， 我正想着呢，我说我能干点忙。你要、你还是说你们这些啊做买卖的眼神好，一看就看出来我这副业在家了，我这 啊、 赋闲在家了。这 不用看，您那个点儿出来一看就是没工作的， 是吧？那大老板那点儿不出来吗？ 掐指一算那个点儿，您那个就是属于，而且看您甩、那真的上班族人不可能甩着手特别闲停什么步的过来买桃、我看您就在那儿， 永远差一个字儿。 您就跟那旁边待着，然后看那傻胖子，哎呦，在那闲的没事干，左搂搂右搂搂的，一看就是没工作。啊，您先说您那小院的事儿。 啊，我那小院我那不有点地儿吗？我寻思做个仓储用呗。 啊。 那个，另外我媳妇儿 叫 兰，她跟单位是会计，平常也就好。特别愿意算账啊！这两天我正想着做点水果生意，你这个说法可太好了，那咱可就这么定了 啊！定了。 那明天你可得给我拿桃子来，我可不取去。 一言，那个 为定 啊、为定。 列位看官，这就叫一拍即合。朱大昌和小贩三皮正聊得热火。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个彪悍的中年妇女骂着街就过来了，见了小贩陈三皮更加的气上加气。 站住，你个奸商缺德坏了门的，你一肚子流坏水，你说你是不是黑心？你给我站住。 大嫂， 你过来。 都没有。哎 气死我了。 不是谁去，你干嘛呀？ 装什么装？ 怎么了、 我说的就是你。你跑什么？你跑啊？ 不是，你不追我不跑啊。 你们各位乡亲们啊，各位老百姓啊， 怎么了？ 各位临安城的伙计们、父老乡亲们啊，欺负我们寡妇失业呀、 谁、 哎、呀，欺我们老娘们儿，这就是啊！ 不是您是谁，我都不认识。大嫂子，你这是说 他呀？和你伙来欺负我呢，不好啊！那可怜的孩子呀！ 谁是您孩子呀？ 他抢走了我那孩子的100块钱，就给了半筐桃啊！气死我了！ 不是，你这里头有误会吧？那个大嫂子， 什么误会啊？儿子，过来。儿子。 哦， 认识不认识？ 不， 卖桃的。 哎呦！ 啊，还有你。 这不就是那啥？不对， 什么？ 那个小胖子吗？ 我告诉你，你刚才那句话我可听见了。 没有。 你让咱们大家伙评评理，看我们这儿子像傻子吗？ 我啥时候说傻子？我说这不就那啥。 行。 我说的是啥子？你在说啥子？晓得不？ 啥子？ 啥子？ 嗯。 哪个说他是傻子了？啥子意思嘛你？啊？你别搞错，你来咋子？ 那咋还变重庆？不是说四川的让你画？ 我这就是我这就是四川话，咋地吧？ 不是，但你慢慢说。哎，那个，你看你那胖子也不过来，你让他过来。 过来，儿子。 过来，胖子。 不过来。 你过来。 不。 你过不过来？你过不过来？ 过来，过来。 那谁，陈三米。 干啥呀？ 我问你。 你说。你说啥？ 这筐桃是你卖的没错吧？ 是噻。 你不用跟我这装四川人。 谁装了？我就是。 你别来这套。 我告诉你，我这筐桃他。 你们那桃，我就问你。 嗯。 4块钱一斤，100块钱应该多少斤？这筐里桃我称过了。 4块钱一斤，100块钱应该多少？ 一共才20斤出头，有这么欺负人的吗？啊！